错了又穿，你常笑我脏，男人难免啊，那种稀松平常的对白已不在。套上手中那只戒，我恨你，好恨你，对不起，谢谢，嘲笑我。善良，我的倔强，我们的小孩会像谁模样？常常在想，几年之外，长睫毛女孩，单眼皮男孩。曾经近在咫尺的未来一见崖，我爱你，好爱你，对不起，谢谢，闹钟住着你的脸，我 还有暖意，仿佛在他怀。 福没有距离。有谁能让我清醒？哦，过去真的过去。有谁能紧紧贴着我的呼吸？就让我知道幸福已经决定。

会奋不顾身的去爱你。 只能微笑哭泣，让我从此忘了你。 外套上有他的风，他应该非常听你的话，他应该会顺着你的步伐，乖乖地待在家，静静地守着电话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牵你的不被爱的分岔，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，一寸一寸在挣扎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长发，剪你的伤透我的尴尬，反反复复，清清楚楚，一刀两断，你的情话，你的

说不再需要我关爱，你说爱我不能发财。 Thank you.

在现在送你回一句，不想打断你给的甜蜜，干脆就让我陪你淋雨。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，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，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，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， 没有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， 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，望着星空，直到我们心里相通、哦哦、 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， 绝不放手， 努力变成属于